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敖季和雨嫣然两人看起来针锋相对，转眼又嘻嘻哈哈地抱成一团，连荣浩也起身和青年交换了两下推搡。 他也是殿下的伴读吗？ 严君玉看得奇怪，好奇地问太子。太子挑起眉毛， 是，他是给我养马的小太监，现放在边疆监军呢。 还是殿下厉害。不就是没给你磕头吗？就这样编排我，我下面可好用得很啊。 雨嫣然，这可是东宫，不是在军中，你注意点言辞。 云兰送茶过来，气得脸都白了。严君玉机灵，一下子就猜出他是谁了。用荣浩的话说，太子四个伴读分别对应文治武功，他和敖季分别是文武，那这个就是放出去建功立业的那个了，也是凌烟阁后人羽策羽将军的后代，世代戍边的，18岁就放到了边疆，极少回京。 哎呀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说说没什么。 雨嫣然丝毫不把云兰的话放在心上，一转眼看见了严君玉，笑了。 哟，还真有个小孩子啊。 我不是小孩子。 你不是小孩子是什么？ 雨嫣然在边关待惯了，粗野得很，伸手就过来掐他的脸，被太子伸手隔开了。雨嫣然对太子的反应有点意外，所以更要逗严君玉。 啊，还说不是小孩子，还在那玩泥巴呢。 如果说激怒敖季的方法是质疑他的武功，激怒荣浩是质疑他的文采，那激怒严君玉也简单，只要嫌弃他的打仗游戏就行了。严君玉被他气得眉毛都竖起来。 这不是玩泥巴，这是打仗游戏，很有用的，可以培养将军。 还打仗游戏呢？我们真正打仗可不玩这游戏，又没有粮草辎重，又不考虑天气和地形对行军速度的影响，纸上谈兵，不知道是哪个傻子想出来的。 他话音未落，只见严君玉直接弹了起来，如同一头被激怒的小狮子，直接朝他扑了过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雨嫣然是上过战场的，反应敏捷，虽然不至于拔刀相向，也是做好了等严君玉扑上来就擒住他的准备的。那边敖季武功更高，也准备好拦架，但却是坐在严君玉身边的太子十分轻松地将他擒了下来，制住他双手，将他按在榻上。这倒是稀罕景象。雨嫣然当年当伴读时和敖季打的架没有1000也有800场，太子从来不拦，他们也不敢当着太子的面打。但凡上位者都有这种交劲，任他们私底下打到头破血流，只当看不见。所以他又笑起来。 小屁孩还想打我，也不看看你那小身板。 严君玉本来被制住了，听到这话又挣扎起来，急得面色通红，又好笑又可怜。太子皱眉叫雨嫣然名字。 雨嫣然，出去。 哎呀，出去就出去嘛。大老远回京，刚进门就叫我出去。真是。 雨嫣然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还在抱怨。那边敖季瞪了雨嫣然一眼，刚想过来查看严君玉，太子看了他一眼。 你也出去。 荣浩最有眼色，不等太子说，就拖着还不放心的敖季走了。书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。严君玉被制住，挣扎不开。其实他也是练过武的，父亲常年戍边，家里有些老人是懂武艺的，严老夫人是将门虎女，也有家传的秘法，所以严君玉小时候是打了底子的。但是后来他父亲战死在边疆，严老夫人中年丧子，灰了心，只想守着小孙子平安长大，所以不再教他那些战场上的功夫了。再者，练武者有句话叫做传武不传药，阎王身边绕，但凡练武者难免受伤，又兼消耗血气，都要配合药材淬炼体质。别的不说，每次练完后烧一大缸药草汤泡澡是少不了的，不然年纪轻轻折损血气，容易早夭。民间俗语穷文富武就是这个道理，没有一点家底儿，哪里练得起武呢？严侯府落败之后，也买不起那些珍贵药材了，所以练武的事就渐渐丢下了。 因为这个，严君玉不仅在七皇子那儿受欺负，连太子也能轻易制住他。少年的身形十分清瘦，是修长的，像一只被按倒在草地上的鹿，只是太愤怒了，所以脸都涨得通红，实在是少年心性。萧景琰心中想笑，仍然耐心问他， 怎么忽然发这么大脾气呢？ 严君玉只是咬着牙，埋着头不肯说话。就在萧景琰以为他是因为与嫣然嫌弃他的游戏而生气，想要放开他的时候，只听见一个极低的声音， 那不是啥游戏。 我知道，这游戏比对着地图推敲实用多了，一点也不傻。 萧景琰这话一出口，严君玉的身体顿时就没有那么抗拒了，脸上的愤怒也退了下去。但萧景琰清晰地看见他睫毛湿了。其实萧景琰上次从萧许那儿救下他时就发现了，严君玉是个很容易哭的人，不管愤怒还是委屈，眼圈先红了再说。 到底是少年人啊。 萧景琰在心里勾起唇角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。 其实嫣然脾气和你有点像，别看他在边疆待了几年，也是很小气的。他是看我们都在关注你，心里不开心。 那是我父亲教我的游戏。 萧景琰惊讶地挑起眉，严君玉低着头说道， 我小时候父亲老是去打仗，我就见过他三次，他教我这游戏，说等我长大了去当将军，就可以去边关找他了。 萧景琰知道严君玉父亲早逝，京中王侯虽多，战死了也是要上报的，他自幼过目不忘，记得有个镇北侯战死在狼居胥山。想到这个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就着现在的形势安慰地摸了摸严君玉的脑袋。当年与嫣然刚进宫，有天下课忽然跟敖纪打成一团，从此见着就打，像天生的对头一样，足足打了半个月，最后萧景琰看不下去了，询问原委。敖纪一头雾水，再问与嫣然，原来是敖纪抄了一首诗，里面有句雨为九天镜，英豪四塞之，恰恰就嵌着与嫣然去世父亲的名字与英豪。与嫣然以为他是故意影射，所以跟他打了半个月的架，那不过是一句名讳而已，就打成这样。于嫣然直说设计这游戏的人是傻子，严君玉没跟他拼命就算宽宏大量了。 我让嫣然进来给你道歉。 严君玉抬起头来，眼角仍然微红，神色却是少年人特有的倔强。 不用，这游戏有算粮草和季节天气的玩法，我告诉他再激他两句，他一定会跟我玩的，我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 雨嫣然这人确实有点大大咧咧的，刚刚差点被严君玉打了，等再进来，严君玉把这游戏里加上粮草等因素的玩法一说，再用个激将法，他真就大马金刀的坐下跟严君玉玩了起来。他本来真没把这游戏看在眼里，以为是逗小孩子玩的，但是他不知道这游戏严君玉玩了十多年，严府虽然败落，但是却有些老仆人当年是跟着上过战场的。严君玉记的地图都是从镇北侯当年的行军地图上弄下来的，有许多外人不知道的细节，再加上这些老仆人讲的打仗故事，严君玉带着他的小厮天天演练，早就玩得出神入化了，不仅有专门的棋子代替粮草，连带上粮草辎重的行军速度都要重算。第一把与嫣然取巧，想用6000兵马奇袭严君玉的后营，结果被抓个正着，退守到山头上。严君玉截了他的水源，认认真真地跟他算他几日断水几日断粮。雨嫣然也干脆，剩下的兵马全部平推过去，攻掉了严君玉左翼的营垒。他告诉严君玉， 下一把你的营垒没有了。 行，但是我这把的兵要留到下一把。 严君玉跟他认真算， 那算了，还是重新来吧。 雨嫣然第二把就认真玩了起来，两人都知道对方会玩，也不用显招，认真打起拉锯战来，敌退我进，绝不纠缠。打了半天，荣浩第一个看不下去了， 好好的游戏被你们玩得这么没意思， 他见雨嫣然也赢不了，知道严君玉之前跟他玩是放了水，所以也懒得再看，直接走了出来。他一走，敖纪也走了出来。外面回廊里，云兰正在绣花，敖纪觉得这一幕有点似曾相识。 你又有什么金玉良言等着我啊？ 没有，不过是怕你生气，在这看着。 我为什么要生气？ 上次跟你说的你全没听进去，你让小妍在殿下面前展露头角，不就是希望殿下爱才惜才，不要动他吗？ 连严君玉都知道生日礼物不是这时候送的，显然是敖纪看严君玉和太子太过亲昵，临时起意想要拦上一把。敖纪只是不说话。 其实我真不懂，人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人动了心，跟春暖花开有什么两样，你又如何拦得住？ 敖纪看着云岚的眼睛。 十月天气转暖，民间称之为小阳春，有些桃花树会做了叶，就会在十月开出花来，谁知道紧接着就是冰天雪地，连果子都来不及结，就匆匆谢了。我不过是提醒桃花树一句，这不是春天罢了。 那又如何，冻死了花，树还在，这世上所有的花都能开花结果吗？未必吧。那为什么不干脆轰轰烈烈地开一场呢？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